上个世纪60年代末，我才十几岁，就从北京到中国陕西延市一个叫梁家河的小村子，我到那儿去当了农民，在那里度过了7年的时光。 讲述习近平总书记在梁家河的知青生活， 追寻人民领袖的初心， 记录梁家河几十年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， 激发砥砺前行的信心。 广播纪实文学《梁家河》，请听第二集。 几步一停留，一语几深情。梁家河的一山一水，一人一事，都让习近平念念不忘。梁家河至今还保留着寨子沟、买老渠、牛家卯、白家山、木瓜山五座土坝，一座座大坝，一块块坝地，依然在讲述着习近平当年带领乡亲们为了吃饱饭而战天斗地的故事。地处木瓜山的知青淤地坝，这块夹在山沟里的平地，就是当时的大队党支部书记习近平带领社员打坝淤出来的良田，如今仍然造福着梁家河的乡亲们。 小名叫银儿的王宪军和习近平一起回忆当年打坝时的劳动场景，越说越动情。他流利地背诵出当年习近平为大家编写的战斗口号：决战1974年，干部带头抓路线，群众都是英雄汉，打坝一座迎新年。习近平感慨地说：40年了，你还记得？那时打坝，我们根本就没有考虑到身体会留下什么后遗症，一挽起裤腿就跳到带有冰碴的水里。有一段时间，天一变凉，习近平就腿疼，那是打坝留下的病根儿。习近平问：当年的坝地有没有损毁过？石春阳回答：损毁过，后来又修好了。 习近平仔细查看了坝地的溢洪道和石头垒起来的护坝坡，嘱咐石春阳要加强管理和排查，雨季时要注意大坝的安全。听说木君园上发展起苹果园，收入可观，习近平坚持要去看一看。木君园是梁家河村较远的一块地，当年送一趟粪得1-2个小时，那时一颗汗珠摔8瓣，种1帽克篓收1斜克篓的土地，现在种苹果能给小伙伴们带来如此丰厚的回报，习近平当然要亲眼去看一看，心里才踏实。 昔日的羊肠小道已经变成宽阔的柏油路，驱车到了木君园上，整齐的苹果园展现在眼前。习近平边走边问：随娃，这是谁的果园？石春阳说：现在看见的这块是我的，有3亩，前面的那块是张卫庞的，有10来亩呢。3亩能收多少钱？ 能收3万多。 一年投入多少？现金投入就是1000来块。听了石春阳的回答，习近平非常欣慰，对随行的延川县委书记刘景堂说：效益不错，要好好抓下去。刘景堂把全县的苹果栽植情况向总书记做了汇报。习近平一边听一边细细地问：村民都懂种苹果的技术吗？苹果销路怎么样？有农贷吗？刘景堂一一做了回答。